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嗯， 接着聊广州车展的新车啊。 前两天我们好像说的是比较差，就是比较杂。咱们今天开始，我觉得要把目光更多的要逐渐转向咱们的自主品牌。 嗯， 因为确实自主品牌，不管是从销量，包括从现在的研发水平和制造能力，以及他们的这个，叫市场的这怎么说， 洞察力， 洞察力，或者说对于消费者的那种宣传程度，就逐渐的都是往了那个合资品牌上，或者说更高端的一些层次上是去靠，就是大家现在 自主品牌，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更认了， 有 越来越认了， 有几个品牌的设计已经是让大家刮目相看了， 你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那个 领克零一，对啊， 对吧？ 像长城的魏， 虽然这个 20T 它可能我觉得卖的是稍微有点贵啊，而且说实话他们真的是走的有点慢了，因为你看魏已经在15号做了一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但是你看领克它姗姗来迟，所以就怎么讲，就是我老觉得虽然90好久。但你老藏着掖着， 别着急， 闻不着， 别着急， 对吧？ 市场上表现，到时候咱们看看几个月销量之后再来跟大家说。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多念叨几个 自主品牌 ，其中有几个可能大家不是在街面上能够常见的， 这确实不常见， 对吧？ 可是这几台车也可以关注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两年这几台车做的还可以。咱平心而论啊，就是尤其是照他们之前的产品， 哎。 如果说还包括算上价位的话，这些东西还确实可以关注。先从谁说起呢？ 华晨吧。 华晨 的 V6 是在13号的时候在北京做了一个这个它宽体智联 SUV 这个定位的这么一个旗舰的这么一个发布。然后当时会觉得，其实有 V3 有 V5 再来一个 V6， 你会觉得它跟谁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呢？跟传奇的感觉差不多 ，GS4、GS7、GS8，虽然可能就是，大小没有那么的那个区隔开啊，但是实际上对于华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迈了一步。 他 至少 他还是愿意先把产品谱系铺开。 虽然说他来的晚了一点啊，相比于其他的几个品牌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多留一些关注的目光。我们前一段时间聊到了一个中华 H3 吧，那是小的 SUV 对吧？ 对， 其实从那个车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多少一些，你要把它放大以后，再改前脸稍微改改是吧？内饰也稍微变，你会发现它跟现在这 V6 还是有些影子的，我觉得，所以说，而且它用的是 1.5T， 还有一个将来还会出2.0升的自然吸气， 2.0自吸， 对，2.0自吸，这样的话，我觉得它的产品品系在完善之后，还是能够有一席之地。 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一整套的，包括轿车的 H3， 包括 SUV 的 V3， 包括这新出的 V6，他们在颜值上和造型的设计上确实 比原先要好了，对吧？ 很好看，而且用就像昨天我们话在聊说，现在很多 SUV 走的是那种柔美的，它其实走的是一个属于硬朗的风格，它的线条更加凌厉的，更加坚实，然后再加上其实华晨他们对于底盘调教是那种还是要倾向于运动一些的。 我们老说华晨有这个宝马的底子， 就是同样的车，如果说非要在家用轿车里，这家用这个车的级别当中去选的话，它肯定还是偏运动一些。 我觉得如果它这点如果没有保留下来的话，其实那就不太对了。毕竟华晨宝马，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不是优势是吗？ 对，华晨宝马，毕竟你合资了这么多年，如果你这一点本领还没有从人家那学来，或者说你没有把它合理安排到自家车的车型上的话，那属于太慢了。 对，这倒是。 所以这个车就是还是刚才我说那个，它虽然来的晚了一点，然后我们是姗姗来迟，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关注的。 说是12月份的时候上市，我们期待一下价钱吧。我觉得价位真正出来的时候，如果真正合理的话， 差不多吧。 不会太贵， 肯定不会太贵嘛。 那我们去看看了，这个要感觉可以的话，大家就可以出手，因为毕竟个儿还挺大的。好，这个评分吗？几颗星？ 多关注一下， 四颗星。我觉得四颗星吧，因为价格现在毕竟还没出来。那就是四颗星的华晨 V6。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台是谁呢？ 咱们下一台说 说谁啊？说长安系吧， 长安吧。 对，说了这么几天、没说长安，有点不好意思。 长安好像好几台吧？我们这样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把长安的品系的这几台车跟大家聊聊。 算你牛！ 不不不，是算你值！现在拨打400-1234567，试算车险保费，您购物卡最高价值200元。 400-1234567。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古庆林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你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古庆林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你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来接着聊聊长安系的。长安系应该这回有两个吧？ 对，一个是长安的 X70A，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这个、 全新的逸动， 全新的逸动。 对，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两个方向，就是一是那个长安的 X70A 走的 70A， 它是欧尚的啊，就。不是长安的品牌的，是长安 欧尚 的这个 70A， 比如说商用 X70 商用车， 但是是长安大旗下的 大长安旗下的， 那肯定。 但我发现其实这两年商用车在陆陆续续的 转 SUV 的时候，是不是转特顺利的，对吧？ 侵蚀 SUV 市场，而且人直接就上去来就说一幕非承载车身，很硬朗， 我们要大梁， 大梁，对，就是猛，是吧？ 所以这个车，你要是把它的标盖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眼认不出来，对， 这是发现， 对，就它的整个的一个后部，尤其是中后部的那个造型，特别像上一代的发现四， 对， 特别像，就真的是完全走这种，开始走这种比较粗犷路线， 车头有点像这个缩回来的这个兰德酷路泽。 我跟你说，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没说刚才盖上车标，我马上想到原来长城的那款酷熊， 方盒子。 对，就特别就哪个，哎呦，这怎么这么像呢？ 就是这样的车啊，它实用性肯定会很高 啊， 对吧？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商用车的一个底子，然后你不管是出了五座还是高配的这个七座。它这种四棱四角的这种设定，它会保证每个座位的空间，这是很牛的，你知道吗？ 对，这台车就是我唯一稍微担心的有两小点啊， 而且你放心，可靠性极佳 啊，对，这个耐造是肯定的， 对，可靠性极佳，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你知道这车给我的感觉什么吗？脚有点小， 轮胎太小了是吗？ 哦， 脚稍微有点小，这个总有我一种就是让我觉得。但我也能理解啊，因为它车身做的确实太那个，太饱满了。 其实它的车身我们看上去它很魁式啊，你看它的参数，它只有4.6米长， 啊， 并不是就是说实际数据没有那么长，但是它营造出来那个视觉感是很大的。 但它就是高 啊，对，1.77米，这是不矮， 对吧？ 你说重心高，然后脚稍微有点窄。对吧？ 就容易有点让人觉得 就是侧翻的可能性。 但是你想，咱另外一个角度就想， 买这个车的人不会那么豁呀。 我没说他，但我没担心、 那不会像你似的呀、 没担心他侧翻 啊， 我就说他脚稍微小一点。 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品牌， 谁呀、 可能说长安的时候插进一句话，郑州日产好像最近真的是没什么动态。 郑州日产不都一直在忙活他的皮卡吗？ 那 叫瑞奇吧， 奔驰 纳瓦拉 啊，对， 奔驰那个 X 系列X Class， 对， 那很厉害的啊。 行吧，这多说了一句原来的老朋友，这个现在确实变得会比较陌生了。 对， 然后再说这个 X70A， 还有一个事儿，买这车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是后驱车， 嗯， 前车就是， 所以它还是商用车平台啊， 对 吧？ 所以说怎么开，我就觉得是它是 他们认 SUV 化的商用车。所以说买这台车的时候一定要认可这一点，就 对 现在 你不要把它看成太高端的 太 SUV， 对，但是觉得因为起码在造型上面更加 SUV 化，那么在城市里边开要比商用车感觉要更有感觉一点， 发现死 好、 长安逸动，长安逸动， 逸动， 逸动跟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叫瑞城的 CC， 有一点，也不说有一点吧， 同源是吗？ 很相似，很相似了。但是瑞城的 CC 说实话就让我觉得长安其实哎呀在设计上略让我失望，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啊，只要是参加瑞城的这个发布会的这个 朋友 的朋友都说哎很漂亮啊，你们真的觉得它是很漂亮啊，但是原创性太低了。 怎么说呢，这两年长安的产品有点渐渐的就是让我们 没有原来惊艳的感觉。 对， 咱们也是时不常的去什么看看去参加他的95，去参加他的75、35那些发布啊试驾呀，对吧？你那个时候的这个长安，那它是原创度很高的，就是像现在大广汽传祺一样，对吧？虽然长安一直是算咱们国内自主品牌当中的排头兵了吧，对吧？ 对， 因为一汽卖的并不好，然后所以你看那个瑞城 CC 出来之后，雷克萨斯啊。对吧，你的原装度好低呀、然后你的这个中控屏不就是奥迪吗？ 那我觉得有点像宝马了。 对吧，所以你在出逸动的时候，是让很多的消费者都会觉得这款车型我花了10万块钱不到，我得到了极大的这种满足感。 嗯哼。 但是你长安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力，你将来你怎么再树立呢？如果你有一天你改变了这样的家族设定，你怎么办？ 但我 这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自主品牌，它在做家族设定的时候做不好的一个原因。 对， 但转回来啊，就是起码我觉得长安还算做的不难看，有些车型 咱不说它难看，但它绝对是好看的。但我就说最近的这个长安在出乘用车的时候，原创度太低了。 哎， 可能这个设计师们也是绞尽脑汁。 难道徐总去了一汽之后带走了最棒的设计师吗？ 他的这个车，我们你怎么看呢？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欣赏它啊。虽然说它的可能原创度低啊，或者它里面跟某某品牌很像，但是我觉得它整个在一个就是组合起来，或者你在操作起来、使用起来的时候还 OK 啊、因为毕竟啊，我们说到一点，就是它好看与否啊，它好开与否啊，最终落地跟它的价格联系到一起。 但这话再转回来啊，就是当年的那个长安的逸动，第一代逸动上市的时候，确实那是惊艳的。 逸动在上市的时候，英朗还没出呢。 对，当年的那代设计，逸动包括逸动的 LT 出来，咱甭管是油耗什么，那是惊艳的。你现在要跟他一比，确实是现在就觉得设计师就是，就发了几篇论文，拿了几个设计稿，传了一下就出来了，就真的是我能理解这个状态。不过好在就是。怎么说呢？ 而且长安今年卖的并不好啊， 不好， 对吧？ 长安今年 卖的 也没有新车、没有太多新车，也没有太多消息。 所以，咱们不是说你就马上要改变啊，但是相对来讲， 得快点了， 得快一点。 那就也不知道，反正今年长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消停的，卖的不好也有情可原。我们期待明年有一些更多的动作吧，多一些改变，让我们看到你的用心之处，是不是？好了，那就不平行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聊广州车展的其他车型。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 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聊广州车展的新车啊。接下来还是聊自主品牌， 哎， 这应该是走高端路线的啊。 嗯，奇瑞的高端路线， 奇瑞 TX， 对，就是在今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上已经亮相了。 嗯， 对，然后呢，来到了国内的一个首发。 我觉得，你看，如果奇瑞要一直要这么设计的话，我觉得要比瑞虎五、瑞虎三、瑞虎七要更好看。 啊，其实啊，我觉得也是，它也是有点晚了，跟领克那个一样。 就是、这个算是它将来要出的一个高端品系，对吧？ 对，高端产品系列。 哦、 嗯， 那它就应该是走那个位的方向嘛。 它不会单有品牌。 啊，他就是 他不会单有品牌、 嗯， 我觉得奇瑞应该不敢再分品牌。 他原来已经尝试过了啊， 分得太惨了。 他尝试过 对 那三个啊，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 是， 然后这个车我就说的为什么说是也是有点来晚了呢？因为真的是长城的位已经给大家开了一个好 一年了，都一年了。 对啊，眼前一亮， 没想到我就是在位推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 捏把汗， 其实是惊讶于它的这个售价，说实话定的并不低。 对。 然后，但是虽然这个车很漂亮，什么四出排气管子呀、然后这个车怎么 确实有的 对是有亮点，但是它的价格已经触破了这个国产品牌的这个天花板了。 但是你从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新闻，就是说魏的几个车主采访，他们对魏的整个产品的一个产品竞争力， 嗯， 还包括他买到的这款车型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 OK 的，觉得。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到高端的。目前有魏、 领克， 这马上是奇瑞的 TX。 所以说，从整个国产自主品牌来看的话，这三家也是排头兵。 哎，长安呢？咱们刚才 长安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啊。 但我说啊，去年应该是说魏牵头来做的，但是你要换一家，在魏前面能不能出得来，我不一定，我画个问号。 其实也不是说他能不能做得出来，我觉得这可能跟。上面的思想有关， 我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 红城的感觉？就是红城说的意思啊，这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嗯、 就是魏的成功是铺垫于100万的哈佛车主之上。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哈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他们的做工跟其他几家企业风格还是有些区别的。 你是被那邮件给吓怕了是吧？ 不是，就是我业界来讲，其实，在哈佛工作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对。在长城工作都是有一天好像有点在军营里的感觉啊。 但是据说就是在长城出来的人，任何一家公司都愿意要，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印证 是吧？ 对他们的做事儿，真的我觉得挺累的，而且通过这些努力和细节，那台车出来才对。就是我们也看到那魏的实车了，魏魏七什么的，细节啊， 魏魏七、魏魏五 啊，好多的就外观内饰的设计啊， 将来会有魏魏九 都到位了。但是你就是我从奇瑞之前的很多车型上，包括他们的概念，他们概念特别漂亮，我见一次我也都惊讶一次，他们设计没问题，包括尹同跃先生从最早做汽车那套理念，我把他历史都看了，我觉得都非常可圈可点。但是你要是说让他一下子能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咱们可能就说的稍微有点过了 啊， 这个话咱们就哪说哪了，大家可能听一下、大家有所不知的，奇瑞实际上算个国企。 哦，那我真的不太知道， 就是有好多东西吧，这个国企里面的一些制度要比私企可能更加的复杂 了。哦，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要求有点高了。那奇瑞简直是要比某另外几家企业真的是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吧？其实他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刚才的那个尹总，就实际上他就是从这个企业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 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我心里边，奇瑞是一家很有空间和发言权的这样一家企业。但转回来吧，我们觉得说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别超速，慢点开，就还会好很多 啊。对 啊， 对， 别超速，慢点开。 首先要保证咱的驾驶安全， 对 吧？对， 别觉得你开一台5-6万块钱车，你就可以车神了，你就可以就豁了。那个你等于拿你自己开玩笑，跟车都没关系。 对， 所以说慢点开，我觉得像咱们一个代步工具，考虑一下它的电子安全系统和被动安全措施，然后你衡量一下车速，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外乎也是一个可以选的选择。这我们不能说太多啊，因为毕竟大家伙对于这个品牌还是很关注的，也不是说人车真的有问题，但是转回来说